你好，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嘉宾是欧电云创始人兼 CEO 韩军。创立欧电云之前，韩军曾担任一号店 CTO， 从零开始打造了一号店技术系统，支持一号店业务每年数倍的业绩增长。即刻时间问，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。韩军回答，大家好，我是欧电云 CEO 韩军。欧电云致力于为企业量身打造专业的新零售、新流通、全渠道数字化解决方案，提供全品类的电商产品、全渠道的流通管理、全终端的用户触点。在后 ERP 时代，以大中台、小前台、轻后台为核心的理念指引下，以强大的技术实力为驱动，为企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战略咨询。技术的价值不完全由技术本身来决定，因此我希望做一家商业型的技术公司，把技术作为生产力直接输出，让技术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来生产价值。从这个想法出发，我选择了创业这条路。即刻时间问，您怎么看待技术与业务之间的关系呢？韩军回答，任何技术最后都要跟业务相结合。在我看来呢，当今世界上是没有纯技术的概念的。哪怕你研究的是导弹技术，也需要跟导弹的设计成本、最终目标相关联。这其实也是业务的范畴了。所以 CEO 一定要对业务有绝对的把控能力。我之前提到，欧电云想要将技术作为生产力直接输出，输出也是为了解决电商系统产品研发和运营中的各种问题，是有具体业务依托的。为什么互联网在中国发展比较快呢？因为中国的需求比美国更旺盛，而旺盛的需求驱动了行业技术的快速发展，技术则需要解决人们的这些需求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业务是核心，当然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技术是解决业务问题的手段。具体来说，技术解决的是 how 的问题，而业务解决的是 what 的问题，两者的重要程度其实很难区分，但从哲学的角度来讲，肯定是先有 what 再有 how， 次序肯定是先有业务再有技术。我们常说技术领导力，纯粹的领导力的定义已经有很清楚的定义了，很多 MBA 的课程也在讲，但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领导力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将业务与技术结合，能用技术的手段把问题解决，把事情做好，这是技术领导力的一个重要体现。即刻时间问，创业做 CEO 和之前做 CTO 时有什么区别呢？韩军回答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呢还是蛮大的。以我的经验来讲， CEO 是提出目标方向的人，CTO 则负责将 CEO 提出的目标方向分解，然后用技术的手段去实现。也就是 CEO 解决的是 what 的问题， CTO 解决的是 how 的问题。首先，原来做 CTO 的时候，我只用关注技术本身就好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用技术手段去解决商业中的一个个问题。但创业成为 CEO 之后，需要更多的去关注技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，另外需要考虑的事情也变得更多，范围更广了。有时候不能简单的只想着把事情做好，而是要考虑平衡各方面的因素，对平衡感的要求会更高一些。其次，当你是 CTO 的时候，尽管也会遇到各种难题，但你背后永远还有 CEO 在支撑。当你成为 CEO 之后，你就是最后一道线，问题到了你那儿必须得解决，不管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有正确答案，你都得给其他人一个解决方案。这两者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最后，相对 CTO 来讲， CEO 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公司外面。原来做 CTO 的时候呢，可能我 90% 的时间都是在公司内部解决各种问题，但现在创业做 CEO 之后，我花在内部的时间可能只占 40%， 剩下的 60% 都是在外面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。所以怎么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，内外部怎么更好地协同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即刻时间问，技术人创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韩军回答，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技术人创业首先要把握好技术本身的核心，这是你的立足之本。其次，技术人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视角，就像上面提到的，不能再纯粹的从技术的角度看问题，面要更广，更多的要从商业角度或公司运营角度来看问题。毕竟原来你可能是解决 how 的问题，但创业之后，你更多的要去解决 what 的问题，也就是公司的方向目标。原来可能是 CEO 给你一个命题，你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命题， 但创业之后，你要自己去提出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命题，然后让下面的人去解决，这就考验你对行业趋势战略的把握程度。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，需要注意转换。以前做 CTO 的时候，很自豪自己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现在创业之后，关键能力不再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而是能让别人解决问题，能让自己的团队围绕自己定出的 what 而努力，竭尽全力地实现这个 what， 为目标拿分，这个能力变得更为重要。最后呢，是薄弱能力的补足。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，作为创业者，你需要不断去学习以前没有的技能，因为相对来讲，技术人的软技能会欠缺一些，比如沟通能力、对商业的认知能力、获取外界帮助的能力等。当你创业后，这些薄弱面都是需要你去补足的能力提升的。极客时间问，如何正确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压力呢？韩军回答，创业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，经常有想创业的人会来问我创业相关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我都会泼他们冷水，因为创业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，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准备好。具体来说呢，一个是经济上的准备，一个是精神上的准备，尤其是精神准备，很多人认为自己准备好了，其实并没有。创业真的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儿，之前做了再多的准备，过程中还是遇到各种意料不及的困难，承受诸多难以想象的压力。因此，你创业的初心一定是要做你真正喜欢的、热爱的事情，而不是为了赚钱。赚钱是创业成功之后必然会获得的回报，但它不应该成为你创业的初衷。因为热爱，你才会全情投入，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，就不会被压力压垮。即使遇到困难，也会是痛并快乐着，因为你证明了自己，你解决了很多用户的痛苦，你为社会创造了价值。这样，就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？你可以选择再来一次或者不，这是你喜欢的事情，你真正经历体验了这个过程，而人生就是在不断的经历。于我而言，因为现在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也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儿中，只想着怎么把它做好，就不会太在意压力了。另外呢，即使遇到难题，我更关注的也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沉浸在痛苦和压力中，算得上是乐在其中。